被雨困住的城市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被困住的城市有你，弹着吉他陪我，被困住的城市有歌，混着雨声降落，被困住的城市有我，像只鲸鱼游动，看看我，看着你的眼眸，爱爱爱，我不敢你听着我的心事，爱爱爱，我不相信心都被你握紧。 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，直到联系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